镇海集团给的筹码是叶峰带着客户资料过去，然后任命叶峰为旗下餐饮油烟净化设备安装公司的副总，除了年薪还有分红，条件确实不错，最起码比方志远这边要强得多了。可是对于叶峰来说，他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杀方志远一个措手不及，想解解心头之恨。难道方志远觉察到了什么了？不，不会的。如果方志远真的觉察到什么，肯定会对叶峰采取行动。提拔销售总监这件事本来就在公司的计划之中，是他们早就定下来的，只是叶峰推荐的人选是小鱼，而方志远提拔的是一直默默无闻的小吴。叶峰本想和方志远理论的，想想还是作罢。虽说公司的大小事务没有他叶峰不经手不了解的，但方志远手里有几个很关键的大客户是镇海集团点名要的，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先把这些客户搞定再说。 某城新天地的年会就安排在这周，今年的主题是合家欢，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员工都可以携带家人出席。这当然不是什么强制的要求，只是新天地的李总是个非常注重家庭观念的人，甚至在提拔和任用上，员工的家庭责任感也列入了考察的项目。 就算撇开李总不说，周宁静当下的处境也挺被动的，这方志远他还非携带不可了。为什么？因为调查组刚走不久，周宁静才刚刚走出阴霾，在这之前传得沸沸扬扬的是周宁静即将离婚，而且是为了麦克，后来又传出周宁静和麦克有不正当交易等等。现在的周宁静很需要在公司内部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 方志远一听说周宁静要邀请他参加年会，一时之间喜忧参半，因为百城那边还等着他的答案呢，而周宁静此举那分明是在向他示好。方志远再次陷入了自己画下的死循环的怪圈，加之叶峰的事情也很是让他头疼，方志远不免觉出四面楚歌的匡威。陆泽熙半开玩笑地说，这都是你方志远自己太作。其实方志远也知道自己过于优柔寡断了，可他就是没有办法当断则断呢。 新天地的年会安排在卯城大酒店，丰盛的自助餐，还有各部门推出的文艺表演。周宁静也有个小节目，是和运营部的同事们排的小合唱。此刻他化着浓妆，穿着一件夸张的演出服，安安静静地坐在方志远的身侧。 麦克刚从他们的身边经过，他看到了方志远，主动问好。方志远呢，只是微笑。是啊，让方志远跟麦克寒暄，他肯定是做不到的。偶尔想到这个男人曾经在北京骚扰过周宁静，后面又跟他不清不楚的，方志远就浑身不舒服。方志远发现不时有人打量他，还有远远的三五成群交头接耳的，方志远心里犯嘀咕，起身到洗手间检查自己的衣着，生怕在这上面出什么洋相。穿过大厅的时候，走过一段门廊，前面拐角处传来了两个女人说话的声音。方志远一开始没有注意，只是往前走，后面清晰地听到了这两个女人，她们谈论的正是周宁静。 只听到一个尖嗓子带着讥讽的语气说着，嘿，周宁静可真行啊， 搞定了麦克不说，这闹得公司上下都沸沸扬扬了，还敢把她老公给带来。你这就不懂了吧，要么人家能当运营部副总监呢，这就是周宁静的本事。今天带着她老公过来，就是为了证明她周宁静是一朵白莲花，她的大后方是稳定的，说白了就是做给咱们看的。说话的人是个比较粗的嗓子。哎，要这么说，我还真替那个麦克不值呢。嘿，你说他就是今年回不了总部，那明年一定能够回去高升的呀。就是因为麦克和周宁静这摊子破事被人抓住了小辫子。我听说啊，这三五年之内麦克回不去。不会吧？ 怎么不会呀？总部那边传出来的，原先给麦克准备的位置啊，已经被人给替了。还不就是周宁静这个狐狸精给害的？ 哎，我刚才看到周宁静跟她老公坐在那儿，就一直想笑。她老公看着倒是人五人六的，哎，还挺帅的呢。就是啊，那脑袋上直冒绿光。两个女人说到这儿大笑起来。 方志远顿了顿，折回了头。 这边周宁静看了看表，方志远去洗手间少说也有十几分钟了，却一直没有回来。周宁静拨了方志远的电话，方志远也没接。周宁静不安地站了起来，似乎寻找着方志远的身影。倒还是小王走过来，看着周宁静压低声音说， 静姐，我刚才看到你先生了，他好像要走。 什么？ 这李总马上就要到场了， 方志远这个时候突然缺席，这弄得也太被动了吧。周宁静原先还设想要带着方志远去给李总敬酒。周宁静提着裙摆硕大的演出服追到了酒店停车场，果然方志远正准备上车走人。 志远！ 周宁静摆着手艰难地跑了过去。 方志远笑了笑没有说话。 你怎么回事啊？就算要走也得跟我打个招呼啊。 宁静，我只是觉得我没有义务陪你演戏。 什么？ 你别把我当傻子，你今天像遛狗一样把我牵出来，不就是想证明你家庭和睦，夫妻关系和谐，你和麦克很清白吗？ 方志远，咱们俩还没有正式离婚吧，是不是？年会的主题就是合家欢，几乎所有人都带家人来了，怎么了？ 我非得告诉他们我周宁静正式闹离婚，我的丈夫出轨了。 你还倒打一耙了？你 我倒打一耙？方志远，就算我想证明我们夫妻感情好怎么了？难道不对吗？你就当是给我个面子又怎么了？你就非得上纲上线在这种时候跟我翻脸？多年的夫妻，我周宁静就连这点面子都没有吗？ 方志远看着周宁静，他似笑非笑地说，哼，宁静，我还一直认为你同意是离婚是因为你心里还有我，还有这个家，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做这一切只是为了给外人看，让外人觉得你婚姻美满幸福，为了所谓的脸面。哼，这种事你做的还少吗？ 好，我们可以终止协议，然后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但是现在你必须跟我进去，不然我没有办法解释。 解释？跟谁解释？跟你那些同事还是跟你们领导？ 对，我就是做给他们看的，你来都来了就陪我演完好不好？ 哼，你倒是坦诚，我不会再进去了，你知道 你那些同事怎么议论我吗？说我头上冒绿光。 哼，你不是给我也披了一身绿吗？也没见我到处不给你脸吧。方志远，倒打一耙的人可是你。我早就说了，我和麦克之间什么事都没有，那些闲言碎语我都不计较，你在这跳什么脚啊？ 我不去。方志远扯掉了脖子上的领带，你把我当什么了？ 小王一直躲在附近偷听，就怕万一出点什么对周宁静不利的事儿。自从周宁静不计前嫌把他推荐到人力资源部，小王便感恩戴德，一心一意维护周宁静。 麦克走了出来，小王，怎么回事啊？我刚才看到宁静跑出来了呀。 小王一回头，看到说话的是麦克。麦克，没事儿，没事儿。小王挡着麦克，就怕他跑过去添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李总人都到了，马上这个表演就要开始了。 啊，静姐，静姐她…… 麦克正色说，你让开。 小王无奈往边上走了一步。麦克是静姐的老公。 怎么他们吵架了？ 看那架势像是在吵架。 好吧，你先进去，我过去看一看。 哎，麦克算了吧，这样。 小王的话还没有说完，麦克便往周宁静那边走了过去。宁静，麦克的出现让周宁静夫妇都有些诧异。方志远和麦克虽然屡次打过照面，但是从来没有站得这么近过。有意思了，方志远想，我这憋着一肚子的火还没有地方撒呢，麦克这个娘炮他出现了。 周宁静说，麦克，这里没你的事啊，我等一会儿就进去。周宁静下意识地挡在了麦克和方志远中间。 方志远扒拉开周宁静，冲麦克笑着，来得正好，正说你呢。是吗，方先生？啊，你看这马上就要开始用餐了，是吗？你也特别希望我参加今天的年会是吗？麦克一愣，我们年会的主题就是和家人相聚，你是我们新天地的家属，你能参加是我们运营部也是我们公司的荣幸吧，也是你的荣幸吧。那当然了。方志远转对周宁静，听到没有，他也希望我参加呢，我参加了好证明你们俩的清白，好让你们俩继续苟且。 你给我闭嘴。 麦克却仍旧很冷静，方先生，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有误会不要紧，我们另外找个时间解决好吗？可是今天，也许你不知道今天对宁静来说意味着什么吧。好，那我告诉你，今天有很多人在等着看他的笑话呢，因为之前公司上下都在说他婚姻不幸，马上就要离婚了，说他和我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中途突然离场了，这不刚好落了这些人的口实吗？方志远说，那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们俩不清不楚的，我还得给你们打掩护吗？方先生，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你解释，我和宁静之间不用解释，千万不要解释，解释就是掩饰。麦克，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别把我当傻子。我现在就帮你回忆回忆，还记得吗？北京，你在酒店对我老婆都做过什么？那个夜晚绝对是麦克最不堪回首的。我为我的行为向你道歉，是的，事后我也向宁静道过歉了。道歉？就一个道歉吗？ 周宁静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方志远，差不多就行了。 你要是不参加年会，行，你现在就走，没人拦着你。 方志远没有理会周宁静的话，他继续对麦克说着，还有那块手表，10万呢。麦克，要是你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你会选一块这样的表送给他吗？麦克做了个深呼吸。是，我是喜欢宁静。方志远和周宁静都愣住了。我喜欢他，想把我认为最美好的东西送给他，这有错吗？而且方先生，我要告诉你的是，自从你们签订了那个试离婚协议之后，他已经把表还给我了。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打算离开茂盛的。只是后来发生一件事，失控了。这个女人她心里根本没有我，只有你。但是你呢？你又做了些什么呢？方志远面向周宁静。宁静，他说的都是真的吗？你把表还给他了？ 周宁静看了方志远一眼，抓着裙摆往酒店跑去。 麦克赶紧追了上去。方志远愣在了停车场，苦笑着，犹豫了一下，到底还是打开了车门。偌大的城，方志远开着车，却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他和周宁静之间的那点信任，如今已经所剩无几，或者说，早就所剩无几了。他们互相猜忌，互相折磨，已经完完全全和他们的初衷背道而驰了。为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还是说一开始他们就不应该走在一起呢？ 而年会现场，舞台上涂着大红唇的周宁静正和他的同事们合唱着一首《稳稳的幸福》。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周宁静这样唱着，心内不无感慨。是啊，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常态，它总是来去匆匆，看不见也摸不着。他未曾拥有过自己想要的幸福，他努力争取来的，到了头不过是一场虚空。 台下的麦克看着周宁静，周宁静的浓妆像一张面具附着在她那本来清秀端庄的脸蛋上。周宁静的眼里有晶莹的泪光在闪烁着。麦克想，如果他仍然选择戴着面具生活，自己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就在周宁静的生活像一团拆解不开的乱麻时，突然传来一个消息，骗子傅丽丽被抓获了。原来这傅丽丽东躲西藏，有良心难安，给跳楼未遂变成了植物人的周冲汇了一笔钱，正是这笔钱暴露了傅丽丽的行踪。而且警方在傅丽丽的协助调查下，取得多方面的合作之后，一举端掉了傅丽丽上面的诈骗集团。等结案后，周宁静、周冲还有所有受骗者都能够拿回属于他们的钱款。因为协助调查算是戴罪立功，傅丽丽被判了五年。法院宣判的时候，得到消息的周宁静还有这帮老同学全都去了，就连周冲都到了，只不过瘫倒在轮椅上的周冲已经看不到这一幕了。望着一脸憔悴的季兰，周宁静一阵心酸，周冲那200万确实是回来了，可是周冲，周宁静不知道是什么在支撑着季兰，让这个瘦小的女人在丈夫变成植物人、负债累累的情况下选择了绝不放弃。方志远也在看着季兰，他的视线和周宁静的交错在了一起。周宁静别过头，又看向了傅丽丽。被告席上的傅丽丽瘦了，也黑了，看着比实际年龄起码老了近10岁。傅丽丽微微转过头，也看到了周宁静他们，她似乎努力地在微笑，但是抽动嘴角的样子反而让她的五官扭曲在了一块，显得十分吓人。走出法院时， 周宁静叫住了方志远。这还是年会之后，他们俩第一次见面。等结了案，我应该就能拿回被骗的钱了。到时候，我会把那30万还给你的。是离婚之前，方志远给过周宁静一张银行卡，里面有30万，是让他还给王秀芬和周宁海的。周宁静也确实把钱还给了他们，还加了一点利息。 方志远说：“不用了，我说过，钱是给孩子的。”方志远说完，抬腿便走，不是他冷漠，而是他便对周宁静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无措和尴尬。 不多日，周宁静接到看守所的电话，说傅丽丽想见他。看守所的人说，傅丽的丈夫也在狱中服刑，除此之外，傅丽丽再也没有别的亲人了。如果能够联系上她的亲友，事实沟通是有助于傅丽丽的改造的。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周宁静帮助傅丽丽改造。前思后想，带着复杂的心情，周宁静和傅丽丽在看守所里见面了。傅丽丽的气色比在法庭那天好多了，还略微胖了一些。 终于，不用东躲西藏了，安心了。 这是傅丽丽说的头一句话。周宁静不知道该说什么，没有吱声。傅丽丽又说：“ 宁静，对不住了。” 不知道为什么，没抓到傅丽丽的时候，周宁静一想起这个人就咬牙切齿，说不出的厌恶和鄙夷。可是此刻，傅丽丽就坐在他的对面，周宁静竟觉得这个女人有些可怜。来之前，看守所的人曾跟周宁静聊起过傅丽丽的过去，将傅丽丽卷入这一切的正是她狱中的丈夫。傅丽丽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因为那个男人而引起。爱情本来美好，可是昏了头，失去理智的爱情只会让人坠入深渊。深渊。周宁静皱了皱眉，不禁联想到他自己。也许当他决定追求方志远的那一刻，也已经身处深渊了吧。少女时代的周宁静对爱情有着诸多幻想。她的高中时代，在未发愤图强之前，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看各种各样的言情小说。那些小说里几乎所有男主都自带光环出场，都高大全，都可以为了爱情分分钟去死。女主也是这样，他们只为爱情而存在，他们总是无底线的付出牺牲，美其名曰爱情。周宁静常把自己代入女主，而方志远则是他幻想中每个故事的男主。可惜所有周宁静读过的言情小说里都没有告诉他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爱情可以幻想，但婚姻就只能是现实。周宁静看着对面的傅丽丽，这个十恶不赦的女骗子。可是在傅丽的行骗行径下，说到底还是因为她对那个男人没有条件的奉献和所谓的爱。爱情让人盲目。再反观周宁静自己，她和傅丽丽的爱情观其实也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是那种还抱着幻想的女人。 看完傅丽丽，周宁静的内心再也无法宁静，是时候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了。而摆在他面前的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难题，就是离与不离。离婚看似简单，一了百了，但是他又会陷入另一种艰难。且不说新天地的李总注重家庭观念，离异的身份可能会对周宁静的职业生涯产生影响，这都还是次要的。周宁静最担心的还是孩子，他和方志远的孩子。幼儿园就像一个小社会，把方舟子培养的俨然像小大人似的。孩子的小脑袋里有了各种各样之前没有听说过的词，比如离婚。谁谁谁的爸爸妈妈离婚了，谁谁谁的爸爸妈妈又离婚了。爸爸妈妈，你们能不能快点和好？你们不会也离婚了吧？每次孩子奶声奶气地说着这些，周宁静都觉得浑身不自在。她自责、内疚，充满亏欠。在试离婚之前，周宁静确实跟方舟子谈过，爸爸妈妈只是闹别扭了，要分开一段时间。孩子歪着脑袋，眼睛里蓄着泪水。妈妈，是不是因为周子不听话了？这话重重地刺痛了周宁静，她忙抱住周子。不，周子很听话，是爸爸妈妈的问题，不是周子的问题，和你没关系。爸爸妈妈还是一样的爱你，只会比以前更爱你。那你们会和好吗？没等周宁静回答，小周子又说：“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如果真的和方志远离婚了，他们又将怎么跟小周子交代？离异后身份尴尬，这是其一，孩子这边没办法交代，这是其二，还有其三。这第三个让周宁静纠结的原因，无非就是他还放不下方志远，舍不得，不甘心，有幻想。那要是不离呢？不离就意味着日子还得过下去，他和方志远早晚要终止式离婚，结束分居，继续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那么他们之间失去的信任还能够找回来吗？除了离和不离，还有一件事也是周宁静正在考虑的。茂城要修地铁，据说三年内会通车。按照这个发展势头，茂城怕是要奔二线城市去了。升温的不但有民众的优越感，还有楼市房价。赶上傅丽丽落网，被骗走的钱款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这笔钱还能够回来，是周宁静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于是他重新打起了换学区房的念头。说干就干，周宁静便又开始四处找房源。这件事方志远是从丈母娘王秀芬的嘴里听说的，王秀芬偶尔也会跟方志远联系。当然他也知道女儿和女婿现在的关系比较敏感，分居就分居呗，还美其名曰是离婚， 两个人弄得跟阶级敌人似的。什么为了冷却一下，重新思考这段婚姻，找到正确的定位。这些跟打官腔似的话，都是女儿平日里跟王秀芬说的。王秀芬虽然没有表态，心下暗想，不想离婚就说明两个人都还有感情，有感情就应该住在一处磨合磨合，干嘛要分开呀？这老不在一起，再好的感情也会变淡，何况这感情已经……王秀芬想管，偏又不好管，不能管。但是这次呢，女儿要换房，这么大的事儿，总得跟女婿商量着来吧。 方志远约了周宁静见面，本想跟他谈谈这个事情的，可周宁静推说工作忙，愣是没答应。一来二去的，本来为了叶枫那档子事头大的方志远也就失去了耐心。爱谁谁吧，真要是把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卖了，不还得找我签字同意吗？房产证上也有我的名字吗？ 其实周宁静避而不谈，只是不想被方志远左右。方志远这个人最大的缺点还不是优柔寡断，而是他的教育理念过于落后。不但落后，在周宁静看来，方志远简直就是无知。因为周子的教育问题，两个人以前就没少吵架斗嘴。比如上幼儿园吧，周宁静自作主张选的是一家私立的，主打蒙氏教育的。要是让方志远选，搞不好他就选一个离家最近的，便宜的。孩子马上就要上小学，这都是近在眼前的事了。可是方志远呢，前几天还在朋友圈转发分享了一篇什么学区房不如家里的书房的文章。说这话的那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想改变阶层，要想改变命运，没别的，就一点，一起步就必须先比别人跑得快。身为父母，周宁静和方志远这种情况已经算是给孩子拉后腿了。除了一套刚需的自住房，一辆破车，他们俩一无所有。方志远那家公司虽说步入了正轨，可是生意场上的事谁能说得准呢？周宁静的父亲当年的生意做得比方志远强几千倍，最后不还是说倒就倒吗？还有周宁静自己，他的职场压力也很大。说起来并没有什么一技之长的周宁静，他的岗位是随时都会被替代的。周宁静厌恶钻营，又不得不学着周旋。他努力想要提升自己，却发现自己的脑袋上始终有一块无法顶破的天花板。他们俩这辈子或许只能这样了。但是周子不一样，周子也不能一样。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叶枫最近是变本加厉了，听说他私下频频和几个潜在的大客户联系，还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他即将跳槽到镇海的消息。商人嘛，总是在商言商的。潜在客户们看到镇海给的折扣点确实低，一个个就都动摇了。况且叶枫偏又生得人畜无害，极易博取别人的信任。是啊，叶枫要跳槽，哼，那一准是方志远不仁不义呀。一时间，方志远背信弃义、排挤合伙人的传闻便风声四起了。这个女人要是翻了脸，确实可怕呀。方志远叫苦不迭，要是再不跟那个叶枫摊牌，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方志远悔不当初， 当初周宁静的提醒，他应该听进去的。要是当时就防着叶枫，也不会现在有这摊的破事了。如今，叶枫是大方的常务副总，公司的人事框架更是他一手搭建的，更不要说他还有20%的股份了。叶枫要真的就这么走人，方志远辛辛苦苦创立的大方肯定会元气大伤的。方志远不是没有咨询过律师，叶枫目前的行为也只是拿了老客户的联系方式，不构成什么。另外那些潜在客户和大方没有合作就更不是事了。道德上确实可以谴责，但是在法律上还真拿叶枫没有办法。方志远本想从长计议，想出一个不伤彼此情面又能相互保全的法子，可是叶枫步步紧逼，要是再不出手，后果就很难想象了。 这一天，周宁静把买房的想法告诉了堂哥周宁海。 周宁海问道，你是要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然后去买学区房？ 周宁静笑着点点头，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要不说你傻呢，你那个小区啊，虽然地段一般，学区也不好，可是你那边离地铁口近呢。 什么？真的假的？ 我是你哥，我还能骗你吗？你要真卖啊，你不如卖给我吧，反正啊，我正准备在你那附近买房投资呢。 卖给你？你出多少钱啊？ 你真卖呀你？ 我真卖呀。 嗯，据我估计啊，等地铁建成了，你那个房子价格不说翻倍吧，怎么也得高个20-30%啊。听我句劝，那房子还是留着，至于学区房呢，咱们再另外想办法，实在不够我借你。 呵，你还真把自己当财神爷了。 哎，我可不是跟你说客套话呢。 好了，真要周转不开，我会跟你借的。话虽这么说，但周宁静是真的不想再向周宁海借钱了。上回那20万才刚刚还掉，他正琢磨着这房到底是留还是卖呢，中介来电话了，说下午可以去看房，学区房。两室一厅，85平米，坐北朝南，精装修，08年的小区，总价300万。300万，要是首套房，首付20%，那就是60万。可要是二套房，按照政策以60%的首付来计算，要准备180万。180万呢？周宁静粗粗的那么一算，只觉得手心里全是汗。周宁静惶惶离开堂哥的律所，走之前，堂哥还没忘记提醒他：“ 哎，你的房子千万别卖啊，必须捂在手里。” 必须捂在手里。可是周宁静也得捂得住啊。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